刘晓波先生病情严重，内地公开刘晓波的片段，公安陪打网球啦、铲雪啦，良好的设备身体检查，又有访问片段。刘晓波对住镜头话啦，公安队目对佢好好啊，又照顾佢身体又剩。无论镜头啦、对白啦，都同李波先生、林荣基先生等等同出一辙嘅。即系我觉得咁，方丈大人不如做下好心啦，反正都系做戏，做戏就做全套，俾佢西方同荷里活导演整翻套合拍片啦，好心。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新华社悉心制作名曲，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歌词优美，旋律动人，再配以女歌手美妙的歌声，简直是屌不堪入耳啊！哇，如果是香港的歌，可不可以配翻属于香港的广东话？乜捻嘢是盲区啊？底气、上火，呢啲是香港人用的字咩？呢啲硬塞俾人庆贺的歌，相信只有自私自利、中意自嗨、陶醉于自己打飞机的共产文化先找得到啊！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来到强国 生还者，大家好。耶，感觉好像有些小动作哦。 石架层红色的底，载满底气，作为内心衣柜。 好啦，够啦。 为自己融入五星，永不退。香青嘅摇眼之最。 我真系我 大家点样睇呢首歌呢？ 首先我想揼个 M J 先。 其实真系，即系好似我引言所讲，喂，如果真系香港嘅歌，即系点解唔配翻啲香港嘅用字呢？一开头就系揾个卡通人物嘅女老师出嚟上课啦，上课啦，边有人用上课呢？今时今日， 仲有底气添啊？ 咩底气？即系我谂你问10个香港人，有9.5或者9.8都唔知道咩系底气。 偏偏呢个咁嘅片段又摆喺 Facebook 嘅，我都好奇怪。 哇，长入嚟咯！ 佢就摆喺 Facebook， 咁啊摆喺 Facebook 正常谂住俾香港人睇噶啦，系咪新华社？好似新华香港 系 啦，即系谂住摆喺香港睇噶啦。啊，佢又知道香港人即系简体字，即系你做一个 marketing 啊，我唔好讲咩政治嘢啦，做一个 marketing， 你明明想俾香港人睇一啲咁正確嘅思想吓，咁、你应该系即系起码都知下啲观众嘅口味啊。你摆简体字字幕，即系已经系赶客噶咯。再加头先嗰啲，即系冇得讲下，都听唔明，睇唔明。 即系一个简体字本身已经系大家都会感觉系好 negative 嘅。即係始終香港係一個沿用已久一個繁體字嘅地方啦，咁、包括真係好似 MJ 所講嘅，如果真係迎合，唔好話迎合我哋口味啊，係符合我哋口味啊，用符合，唔好用迎合啊，你都唔係用一啲。即系好多都睇唔明嘅字眼咯，即系咩降下咗屈辱升起咗主权呢啲，即系突然间听到嗰下系好想打冷震嘅。 唔系，同埋佢啲 rap 咧，佢其实系咪 rap 紧嘅？佢一段咧，我听咗几次，嗱我本然之后我好感动嘅，我听到喊嘅。咁但系我嗰段我就 变咗麻沙辨， 我辨认唔到咧，佢系咪真系 rap 啊？ 我真系想睇下直播你睇住嚟点样喊啊！真系，即系我就我第一次啦，都系八旗 Sam 我睇嘅。即系我睇，我就觉得即系原嚟咧，有人同我讲过，佢话咧政治同设计咧，原嚟系两个共通嘅人嚟噶。即系一啲人佢系叻设计人咧，自然就会系善于政治嘅咁样讲。咁跟住咧，所以就话咧即系譬如你喺嗰、那个所谓政治点样讲咧，即係比較合理嗰一邊嘅時候咧，嗰啲設計正常係靚少少嘅，即係個 taste 好少少啊。即係我純粹唔好講嗰個邊個對錯啊咁樣啦。你淨係俾呢個 taste 我睇咧，講真的，我好難去接受你嗰個咁樣嘅政治理念啊。 好拍得即係只可以用嘔心嚟形容啦，成首歌係好彩 CCTVB 都算係有良知嘅，好似未喺 CCTVB 度播過。 我就都好在都係啊，放下心頭大石就即係。好在即系除咗你三个之外咧，冇乜外国人士听噶啦。 即系有冇考虑过咧？有朝一日咧，唔系咧，我哋每一次睇6:00新闻咧，佢都会有一个播国歌啊嘛。即系有一个播CCTVB 啊，有一段播国歌噶，咩咩价值系国，跟住就开始播国歌噶嘛。 而家 你哋冇睇咯，证明你哋 有。 我真系好耐冇睇。 6:30新闻， 唔关事。每一个台 Feel TV 又好，无线又好，或者以前亚视都好，播6:30新闻之前一定好似播。 任何即系详尽少少嘅新闻之前，一定要播国歌嘅。 系 系咩？ 规定一路都有规定要。如果你睇紧无线新闻六点， 哇！我真系好在 miss 咗就，如果唔系咪要站立敬礼咯？ 一定有噶。咁好彩，反而应该庆幸系咩咧？我几惊就系由七一开始嘅六点零钟就由国歌变咗最最爱紫荆 隔层红色的底。 哇！如果真系咁，我觉得我会打烂部电视咯，即系好恐怖。 我觉得系一个曲线嘅。支持嚟嘅，即系曲线支持你，唔好再睇电视啦，即系睇下啲高质素啲嘅嘢噶啦。 呢啲高质素真系不敢讲咯， 唔系，即系我同你哋立场有啲唔同嘅，即系我比较感动嘅，我睇完之 后，系啊，每日六点半你系翻屋企敬礼噶嘛， 系啊，即系立正嗰个重要系要好，我哋继续讲回归 陈小春啊、温兆伦嗰啲 friend 啊， 系，即系我唔系依家 Edison 都系啊， 好似陈小春有喺回归 show 出现 系咩？ 我睇我都系睇 Facebook， 唔系我我有睇回归 show， 但我喊到咧，我对眼蒙晒，我睇唔到啲。 好似唱三人行啊，黎明啊嘛， 系啊， 黎明、张智霖、陈小春啊嘛， 三人行真系同电视逢开枪，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你咁我哋今 part 变咗唱歌环节。 即系我听黎明 fans， 我睇黎明 fans 分享出嚟嘅 post 嚟嘅，咁跟住我先知，原嚟有咁样嘅回归 show。 我想问下个回归 show， 因为正常我唔会点样睇电视。 个回归 show 唔系有个大班弹出嚟 嗰个？七月一号定系六月三十？ 好似系。好似系 就系 好似三十号啊 好似七一啦嗱，证明啦， 证 明呢个 marketing 咧真系好差。即系既然一个普天同庆嘅回归 show， 点会冇人知噶？我谂需要劲嗰个颁奖典礼。 呢个 show 咪突然间播播下有个大妈弹出嚟嗰个？ 系呢个咩？ 系呢个嚟噶。 哦， 系咪放紧烟花佢？ 唔系，放紧烟花系买一号放烟花。 系。 明明二号放烟花， 真系冇人搞得清楚啊！ 又话爱国，又话喊到肥啲肥，真系顶唔顺。 我又睇黎明， 我记得咧，放烟花嗰日，我同 MJ 一起踢波嘅。 咁啊，即系星期六咯， 星期日嘅 个节目就三十号。我莫大晚会三十号， 即系黎明系三十号。 黎明同甄子丹嘅有 系啦系啦系啦。嗱，而家最多人知系乜嘢？就系嗰幅好多明星一齐合照嗰幅相， 同埋个大妈弹出嚟。 系啦系大妈弹出嚟，咁同埋嗰个三人行片段都有嘅。可能我身边 Facebook 多黎明 fans 啊，黎明而家 Facebook 最红噶啦。系啊，你知黎明同林郑争特首，我唔使争啊。 OK 嗱，讲翻七一嘅烟花咧，其实虽然嗰刻同 MJ 踢波嚟踢九点钟嘅，咁啊踢波前咧，其实我都睇咗少少烟花嘅。当刻的感触是什么今晚好有感觸， 我入咪入好喊， 連香港嘅天氣都喺度喊，連個老天爺都喺度喊。即係本身，如果大家有印象啊，六月廿八、廿九、三十號都好天。 嗯， 突然間到七一嘅時候，就連個天都喺度喊， 感動啊！ 太感動， 感動嘅。其實咧，我記得佢個煙花係彈咗中國兩隻字 嘅，個國字睇唔到。 嗰個國我係喊咗出嚟嘅，因為我嗰陣時打緊邊爐啦， 食緊麥莎 片，係啦。我真系喊嘅嗰阵时， 你真系睇到个国字咩？ 我睇到，我感应到啊。 O K， 我感应到系啊， 好毕加索嘅国字，我睇到系， 即系会有感触系咩咧？二千几万好似，二千几万就咁样三几日， 我唔系落菜， 几十分钟啦就冇咗啦。呢个咩所谓回归嘅一个烟花盛典啦， 同埋好奇怪，点解系冇回归咁多部？我觉得呢个有投诉码喎，我开头谂住有系有回归咁多部，我走去买合彩，当然冇中到。咁跟住我 冇开嘅冇中啊。 跟住我头奖，哦，点解800万咧？唔系应该回归咁多部咁咩？ 即系中少咗咯，百祈系。 其实真系啊，如果要普天同庆咧，香港人嚟讲真系比较简单嘅，派钱咯、啊，回归6000咁样啊！我谂普天同庆啊，真系。 同埋我喺湾仔翻工，你六月廿几、三十号嚟，点解系湾仔翻工嘅人系冇得放假 啊？ 即系我呢个我真系想质问特区政府。 系啦，一系习总嚟香港三日啊嘛，系咪？放假三日，哇！以后大家真系拍烂手掌，即系大家本嚟偶像系李嘉诚，即刻唔系变咗习总。 大家要谂下，湾仔有几多嘅企业，当然仲要包括华润咧 headquarter 啦，都系喺湾仔嘅。咁几多嘅，仲有入境事务处大楼咧？几多嘅香港嘅政府人员、税务大楼咧？全部都系湾仔。 仲有阿八旗嗰扎色情场所咧？ 八旗色情场所， 嗰条街咧？ 即系影响深远噶， 同埋咧，佢嗰日咧，佢仲系咧趁习总嚟嗰日咧，仲抽起个头条新闻添。所以咧，大家咧啲听众咧见到我哋 Facebook 咧系 share 咗头条新闻嗰个直播 link， 依家可以睇得翻嘅。佢系特别抽起咗头条新闻。 哦，系咩？ 系啊，佢抽起咗噶。佢本身系唔知七点几播，突然间变咗播另外一样嘢。 播系咪直播啊？阿六八九上飞机？ 唔系，佢系播埋啲九唔搭八节目，跟住就抽起咗头条新闻，头条新闻变咗半夜播。 哦，咁有趣啊！我以为头条新闻即刻好赶住，啱啱好食正个时间咧，就冲上飞机，跟住即刻落翻机嗰下咧，嗰度有几多秒啊？四十秒系嘛？ 四十秒， 我讲个港台节目啊，唔知知唔知啊？ 我知港台节目就系播呢一下嘢啊嘛，梗系正啦。我歌颂六八九呢一下嘢啊嘛。 其实其中大家头先所讲咧，都系其中一个今年庆回归嘅一个笑点嚟嘅，即系一个即系作为一个外交嘅仪式，有冇见过话一个唔好话系本土国，你作为一个嘅邻国啊，搭飞机嚟到嘅时候，你正常一个接待嘅官员或者接待嘅特元首啊，你都喺飞机下面去等噶嘛？ 佢唔得啊！佢 有咩可能会冲上？ 佢太挂住佢啦！即系我即刻谂到啊，头条新闻，我即刻用翻头条新闻嗰个通咧，佢即刻会播一首歌落去啊，跟住咧就影翻梁特首上去咧， 你会谂 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你感唔感受到嗰种？想即刻再会面嗰种心情啊！可惜偏偏刚刚擦过，旧事遗憾过。 我哋一拍冇再唱歌啦，我哋唔好再唱歌啦， 够啦， 够啦，我哋啲收听率已经下跌紧啦，你唔可以再系咁噶啦。 冇理由嘅。 谂翻呢段六八九呢个，即系你讲到边，或者真系可以讲系史无前例，即系一个。你作为一个妹仔啊，可以咁讲，香港嘅特首即系妹仔啦。主人仲未落机嘅时候，你就贸然冲上，唔好你当大家去评级，我当系Trump Donald Trump 特朗普去到中国访问嘅时候，你会唔会幻想到习近平啱啱摆咗条桥，即刻冲上去？唔可能发生嘅。 阿 Vin， 我呢个又反对你。我细个屋企养狗嘅，我想讲。咁我通常咧，我未入到门口，我 只狗又惊冲出嚟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合唔合理咯，成件事。即系点解要咁讲咧 ？OK， 即系咁讲，我又即系我都好憎呢只狗，呢只八狗。咁啊，帮佢讲翻两句说话，又真系好难捉摸嘅，即系好似。嗰阵时我睇翻新闻就都系，即系曾荫权先生系有上去接阿温家宝落嚟噶嘛？当年啊， 即系有接 嘅 咩？ 有啊，一齐落机嘅。咁而家呢一刻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啦。即系当时又觉得你咁你唔好上嚟接我啦，你即刻落翻机啦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所谓嘅法治有一种制度，就系一个制度好清晰咁俾你去跟循。咁而家就系啦，系啦，而家就系喂。冇嘅喎，真係跟住你真係唔知道自己捉摸嘅啫，跟住你上去係啱定上去係唔啱？哦，原嚟佢真係，譬如攞我當呢只， 你唔上去嘅話， 係啦，佢喺上面十分鐘都話冇人上去接佢，又點算咧？咁樣咁你真係唔知喎，所以你唔好以為聽話就 O K 啊！ 呢啲咪叫禮樂崩壞咧，叫做咁咧。嗱，我想剩翻個幾分鐘時間咧，我想講另外一樣嘢，各位唔好意思，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好重要嘅，就係咧就係集中喺。在香港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突然就说喂中英联合声明喂其实是历史文件来的喂在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即我听到呢即我当堂吓一跳然后我都不是得胆笑了然后我都继续再吓一跳了。是啦那我觉得哇即为什么可以思维一个所谓国际的我不敢说是不是一个国际的公约那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的声明为什么可以我们单方面已经唔存在㗎啦咁就可以唔存在啦。 外交部讲 㗎。其实係外交部讲嘅。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当年签署中央联合声明之后应该会喺联合国。 有 或者是一些嘅國際嘅一啲公約組織裏面，即係聯合國啦，簡單講，即係應該係有一個嘅備案或者係有一個 備份啦，咁樣係啦，係啦，冇錯。 不過大家要理解呢啲嘅備份係冇任何嘅仲裁行動或者冇任何嘅約束性。 應該咁講，其實如果要拗起上嚟咧，其實有機會啊嚇，咁可能喺國際法庭或者聯合國有得拗嘅。咁問題邊個同佢拗？ 有冇人会去同佢 包括喺咪前咧，白琪讲咗一个好好嘅一个唔可以话例子啦，嗰、那个现实情况啦，即系英国佬，即系虽然我哋系港英年代嘅 渔业 系啦，渔业啦，咁啊，我哋经历过港英政府啦，或者英国嘅统治嘅话，但系而家可悲系咩咧？英国一方面去谴责呢件事啦、另外一方面就好似白琪所讲嘅，背后继续同大陆佬做生意，即系有钱或者有生意做就继续去往来。 而家中国都系呢个态度噶，即系你而家我就有钱，咁基本上就唔讲道理噶啦，即系几乎系呢个态度噶啦。你任何人都好，我总之我经济制裁你咯。佢同你讲嗱 ，Win， 我而家叫你以后就净系准饮水，唔准饮啤酒，点解啊？嗱，你饮你净系准饮水嘅啫，饮啤酒你唔好同我做生意，咁得唔得啊？你冇咩咧？你咩道理？总之你以后净饮水。 诶，前几日咧睇一单新闻咧、好似系咪就系尼日利亚定系唔知边个非洲国家就赶走咗台湾、那个？ 系啊系啊，尼日利亚系啊， 就系台湾嘅呢个嘅。佢唔系叫正常呢啲叫大使馆啦，咁台湾就唔系叫 唔知咩办事处啊嘛， 系啦，叫一个办事处就赶用武力去清场， 系啊， 赶走咗台湾办事处嘅人。 而家中国嘅态度就系咁，总之。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要跟住我主旋律去行，无论你是尼日利亚又好，美国、英国又好。 其实只可以讲，共产党嘅一直奉行嘅宗旨系咩？朋友嘅朋友就系我嘅朋友，敌人嘅朋友就系我嘅敌人。 反而咧喺呢个点嗰度咧，我个人咧就谂嘢比较现实啲嘅。嗱，佢话中英联合声明系一个历史文件，系冇即系已经唔需要理会噶啦，即系某程度上佢咁嘅意思啦。咁咧，其实我哋依家咧，佢成日叫我哋遵守嘅我热爱基本，我爱基本法咁样样咧，基本上就 base on 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去撰写，同埋佢嘅我冇话法律效力系佢赋予啦，咁但系 base on 呢样嘢啦。咁基本上，咁系咪真系讲紧话佢依家成日叫我哋遵守嗰个基本法？即系去睇个基本法啦，咪遵守啦，或者个一国两制呢样嘢，咁系咪真系冇咗咧？ 好简单。 咁又或者讲紧话，好啦，我再引申啦。咁如果我假设我依家我今日我买一层楼嘅话，咁我签咗楼契啦，咁我有一个合约咁样样啦，系咪有朝一日佢话喂，其实咧香港咧系2020年之前签嗰啲楼契合约系完全无效，咁我系咪又系吹佢唔涨咧？咁大家咧系值得深思嘅。 非常简单，我可以好清晰、好轻松答你呢个问题。只要你加上两个字，合法或者违法。OK， 我答你，违法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合法签署基本法，违法签署当年嘅楼契，合法地剥削你个。漏契嘅权利好简单，够清楚未？ 少年你太年轻了，只可以讲，基本上就系龙门任佢搬，佢觉得呢样嘢合法就系合法，佢觉得呢样嘢唔合法就系违法，就系咁简单。喺共产党嘅管治底下，好多人讲过，共产党研发嘅或者去写出嚟嘅法律咧系非常之完善嘅，但系喺执行起上嚟，基本上就系一句。讲晒就系坦所讲，我话你合法就合法，我话你唔合法就唔合法。点样去阐释或者去理解啲咁嘅法律文件咧？就我话晒事。 系啊，我觉得佢哋运用呢一个语言咧，真系运用得出神入化噶。即系譬如基本法咁样讲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啊，成日由我哋提出先嘅，可能系我哋话中基本法而家一国两制变形走样，跟住竟然系由中国政府企出嚟。话我哋要确保基本法不变形不走样，然后你系完全感受到佢所讲嘅不变形不走样系乜个乜嘢意思？ 系几咁无赖，或者喺当其时定立一国两制嘅时候，其实大家呢四个字去阐释、去否释嘅时候好简单。一个国家有两个制度，香港去实行一个制度，大陆去实行佢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系基本主义制度。咁开始到而家嘅变样啊，变咗乜嘢咧？就系两制系必须一国以下。喺当其时定立嘅时候，根本就冇咁嘅意思嘅。即系换言之，国内嘅否释呢件事系点样咧？你要行咩制度都好，但系大前提都要有一个。即系佢可以无赖到去自己后期去添加呢一类型嘅幻想性嘅讲法都得嘅。 哦，咁佢咧，其实共产党咧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好现实或者一个好功利主义嘅一个党嚟，一个政治团体嚟噶啦，咁样样。咁其实佢就直情系由成立 至今咧，咁都系用呢个处理手法去做事嘅。咁咧嗱，喺节目到最后几廿秒咧，我哋都要重申，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好爱我呢个国家嘅咁嘅样，咁系啦，咁就回归咧都系件好开心嘅事。咁咧，但系当然，大家开心得嚟咧，大家可以深层次谂到好多嘢咁解啫。好啦，咁今节咧个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节又再倾啦。 好， 下次见。